美永驻人间。 您好，您觉得什么是公益行动？ 成立慈善基金， 捐一所学校吧， 参加志愿者活动啊。 哎，这位女士，您觉得公益行动是什么？ 什么？您稍等，我先把路边的自行车给扶起来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限调频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带您遨游缤纷多彩的 CD 世界，带您畅享音乐的盛宴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7点19点播出 CD 博览。 欢迎收听 CD 博览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接下来请欣赏戴凯出版的贝多芬101首精华片段集锦第二张唱片中的作品，曲目有第14月光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、第3交响曲第3乐章、降 B 大调钢琴三重奏、C 大调弥撒曲、G 大调第4钢琴协奏曲第3乐章、C 小调第8号热情钢琴奏鸣曲第3乐章、降 B 大调第13弦乐四重奏。 Thank you.

Thank you.